带着几分醉，轻轻的驾着帆船为爱乐，我的身体轻轻摇晃，就似躺身于城网。情爱共我又似隔张网，孤单的我又悠然望两岸，看一张双的小情侣，互诉心曲多神往。前方远方，人在恋爱，我独懒洋洋，还愿随遇爱若非所爱，我并不稀罕，有没有不相干。河里浪与浪也偷看，一张张快乐情人在两岸，带出多少相思情意，又带出多少迷惘。多少相思情意，又带出多少。